鞍山西道丰和东园二号楼三单元505室，电话是1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哦，他在这拱，这叫发宣，那活的一个都没了，那就死板。 哦，就我们春种的时候为什么要耕地哈？就是让它发宣哈。 发宣不是耕地发宣的，是你施的肥发宣。 哦， 你要不施肥，就光板那个土地。不施肥，没有小动物，没有的有益菌在里头繁殖， 嗯， 它圈不起来。 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土为万物之母”啊，这个万物之母都出问题了。 嗯，就是，就是你施的肥出问题，说你施化肥，它年年为什么一年比一年板结、 嗯？ 就因为里边的活物有益菌一年比一年少，原来活的那个快没了， 嗯， 一年比一年少。 嗯，这个问题啊，这一时还真解决不了。 用另一个办法， 嗯。 没有农家肥了怎么办？哎，我们就把农家肥里头那些东西我们再把它补上， 如同先天不足后天弥补了， 弥补就合成、 啊、嗯嗯 啊，我们人工的我们计算啊，合成补回来。说到这的时候呢，这又回到说小孩的事儿了、 嗯、 说小孩他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你上儿童医院你看看，那些大儿童医院小孩是满满的。如果你要不研究孩子的病他是怎么得的，他的病因是啥， 嗯， 你说这个病怎么能治好？ 就是 要针对什么来治这个孩子的病？ 对， 现在妇女大多数都没有奶， 确实是个问题哈。为什么呢？ 还是俩原因。 嗯， 一个是她体内有益菌少， 嗯， 没有物质， 哦，没有合成的因素了， 没有合成因素 条件， 就是说你母乳得有物质能形成啊，没有条件、 嗯， 没有物质，它怎么能出母乳呢？它这个条件，一个是有益菌， 嗯。 它能合成各种酶， 哦， 哎，你这奶里头需要酶不、嗯？这个奶里头就是婴儿所有的需要的物质，奶里都有 乳酶哈， 乳酶、嗯、奶里头一样都不缺、 哦。 所以婴儿吃了这个奶，他不用吃饭，他就长得非常健康。但是你这个奶里就缺了，就是你身体里就没有了，有益菌就少了，各种酶就少了， 嗯、 各种维生素就少了、 嗯， 各种氨基酸少了。说那奶里缺这些物质能合成奶吗？ 哦， 合不成奶。第二个，这个母亲吃那个食物就是化肥种的，所以这个粮食蔬菜里边应该有的催化剂应该进入母体。 哦， 它这块又少了， 这还是两方面哈。 它这两方面一减少， 嗯， 这个母亲不可能能形成奶水， 嗯， 所以它就没有奶了。 嗯， 没有奶了，这个孩子就得喂奶粉。 嗯， 这个奶粉是给牛吃的，没有办法，这就得给人吃。 就是 这个牛和人不能说一点区别都没有， 对、 啊、那不能那么说， 嗯， 它总是有区别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的区别在哪。 对， 所以呢孩子吃母乳是最健康的，可是母亲没奶了， 嗯， 没奶的原因也是两方面合成的。 哦， 孩子不喂母乳的本身合成双歧杆菌就又少了。 嗯， 母乳里边含有大量的双歧因子， 嗯，所以说这个母乳啊，对增强这个免疫力至关重要。 这个有益菌喜欢的食物都在母乳里头， 哦， 我们去吃奶粉去了，他就照母乳又差一层， 嗯， 说孩子也能活， 也能长得不错，但是内在的它总会有区别的， 始终差一层， 它差一层，这两个方面就导致孩子 失衡啊， 这个免疫功能低下，这个对外部的免疫系统它低下了，它没有合成，这孩子就是先天不足，他抵抗力照过去那小孩那就差老了， 对， 所以这个母子都缺，有人说那会不会有病呢，就是不懂的人呢、他就问这些事儿，无知问这些事儿，他怎么会有病呢，那本来就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只不过你把它造没了，把它一补回来就不好了，就有副作用了，这就叫不懂，不知者无罪，这就是小孩为啥病越来越多，这是从内部这个我了解的、我知道的， 这也是多年总结出来的、 对、那还有一个外部的，小孩病毒还有一个外部原因， 凡事都是这样哈，一个内部一个外部的，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 哦， 现在我们是内因也不起作用了，是外因也不起作用了，任何事物它都有两个因素，一个内一个外， 那我们是健康经常会受到这个双重夹击哈， 你说我们想健康想不得病，你说我们健康问题就没有两个因素吗，是不是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 哦， 那我们这整个人体就没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呢，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要研究透，说咱中医说今天有些人说中医不好取消吧，这些事你都不明白，你光说中医不好，那我要说完了那还有人说中医不好吗， 对， 那中医那简直就太伟大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比不上我们中医伟大，你科学多发达，你造什么宇宙飞船那都不行，你都没法跟我们中医比， 这中医的理论永远适用， 中医讲的是道， 不仅是医学范畴了， 对、 是超越这个范畴了，是人体 它 生命科 学了， 对、 哲学了，它不是科学了、那是哲学了、那是法则了、那是规律了、那是道了， 就跨领域的了哈， 对、 说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造的这些全是术， 对， 这个术怎么能解决道的问题， 道术哈，道在之前哈， 对，得道，没有术道， 有道才有术，这个就好像道是这个方略，术是方法啊， 对，这个道啊就好比树的根， 对、 这个树啊好比树的叶，树的枝儿、树枝，你们离开根那一切都不存在， 枉然哈， 就治根，那么这个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孩子怎么能不得病能防病，这就叫治胃病，胃病先防，怎么防，拿啥防，防什么，从内因这块我已经把它讲清楚了， 对， 那么呢还得把外因外环境导致的问题还得解决，那外环境是什么呢，还是又归回到我刚才讲那个化肥种的粮食蔬菜，是这个婴儿的父母从小就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所以这个父母啊他体内就缺这些营气， 哦， 因为他吃的粮食蔬菜不是农家肥种的，是化肥种的，所以里边缺这些物质，他的父母从小就开吃，他爷爷都吃半辈子了， 哎呦，这真是真正意义上的先天不足啊， 他的爷爷奶奶就已经吃半辈子化肥种的粮食蔬菜了，他的父母就完全是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 这基因当中就注定有问题了哈， 这个时候当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孩子在这个母体里头，他父母都没有， 就是 孩子搁哪来这个营气， 这是必然的呀，这就叫遗传因素啊， 这叫遗传了， 就是 啥叫遗传，遗传、 这就是 遗传， 或者基因问题啊， 对啊，说遗传啊引起的糖尿病，遗传不是病因， 对，怎么个遗传法、 遗传是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遗传的，遗传是两个方面， 这是深入的解析了啊， 一个是内因有益菌，正气， 对， 它合成那部分缺了，缺了细胞就突变，我们吃的食物那部分，用化肥种的里头又缺东西了，又缺催化剂了，代谢紊乱，内分泌紊乱， 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在生育你的时候，如果他这个体内的有益菌或者说益生菌他这个数量好哈，充足，活性好的话， 小孩就没毛病啊，小孩就不缺了， 就是啊， 婴儿在母体里就有了，所以一个真正明白的人，母亲在怀孕之前，不是怀孕之后，怀孕之后吧， 应该 那就晚了，就说你结婚之前啊，这个夫妻俩年轻人就身体里就啥都不应该缺，一个是要往体内，一个民族要强大得从人体健康智慧开始，人人都造一身病，这个民族怎么能强大呢， 就是 怎么才能不得一身病， 那我们得从根儿上研究， 这也实际上解决遗传问题了哈。 对，解决遗传，疾病没有遗传了。 尤其刚才这个话题哈，涉及到优生优育，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啊。 对，国家的希望啊， 就是 民族的希望啊， 这是源头啊，这才是最前沿的源头啊，是不是啊？ 对呀、 啊，那么具体来说，这个老李哈，因为这个新婚夫妇嘛，绝大多数都是有要孩子这个想法的，那么具体应该在多长时间？ 这个吧，就是在结婚之前哈，最少得半年。 半年， 也包括现在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不生育。 对，很多很多，这个你看现在这病哈， 对， 没有母乳不生育 这个问题啊，我留在第九节去讲， 第九节 九大功能去讲，我讲他为啥不生育。 好， 你看， 就 是我讲完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对，这真是啊，从源头抓起， 哎， 从他的父母抓起哈、啊。 说咱们讲说治胃病，治胃病那得有上医，上医才能治胃病，下医是治乙病的，下医治不了胃病， 上医还得有上药哈。 对呀、啊，那你说今天上哪去找这上药？你听我讲，反正我把这些都全讲明白了，明白了那才是上医。还有糊涂的还能当上医吗？什么都弄不清楚，病因都不详，那能当了上医吗？那么呢，就是这些事都剖析透了，人人是上医，只要听明白的全是上医。 对， 然后用啥解决？用上药来解决， 而且非常简单哈。 对呀、啊， 嗯， 就调平衡，这就是上药。 对， 那么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外部原因导致的孩子病多，就是夫妻俩这个结婚了，结婚之前从小就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吃了一辈子，吃了半辈子，结婚了孩子在胎里头， 就是你不要孩子也该调一调了。 对呀、 啊， 孩子生出来还接着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 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哈， 你看这麻烦就来了，这问题就来了，这病就来了，小孩今天病多难治，就这么两个方面， 这就是遗传因素， 这才叫遗传因素。说遗传因素， 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源头哈。 对啊，就说糖尿病，是由遗传引起的。 就是呢， 什么叫遗传？怎么遗传？遗传不是病因，是结果。什么原因导致了遗传？这个我是不是都说透了？ 对， 都分析透了。 对对。 那糖尿病的第二个原因，是病菌病毒引起的。病菌病毒因为没有药能把它消灭了。没有，要有了人类早都没炎症了，早都没有传染病了，早都不怕瘟疫了，没有，那没有，那你不还是解决不了吗？那不现在那通过我这么一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不解决了吗？ 对， 用一物降一物的办法，用相生相克的办法，微生态平衡的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一劳永逸。 无论你是代谢紊乱、遗传因素还是病菌病毒，绝对有作用哈、啊， 就把这些问题，这不一样一样的都解决了吗？ 化解了， 是吧？都化解了，糖尿病它怎么它能不改变呢？ 而且是从源头，从前沿哈。 对呀、啊，所以说治胃病，这不是治病，因为这都不是准字号药，所以它就不能叫治病，只能叫调节，叫补， 对， 补充，调节。 对，那调节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是治，而且还会防啊，这就把这遗传问题啊从根儿掐住了。不让他再继续下去了。 哎，所以说咱们说这个治胃病啊，就你之前说那个，应该不叫治胃病，叫调胃病。 这样跟补吃一下。 但调的前提得补，补什么？那得知道我们缺啥。 哦。 那现在呢？你不知道缺啥，补营养。补啥营养？是吧？就补那些好的，那营养太多了。 对。 说补什么大豆蛋白粉呢、补蛤蟆油啊，补磷蛙油啊， 我有些还超量了哈。 不是，现在我们人吧，基本上不缺营养了。就是我们吃的粗茶淡饭的营养都够了。你再补就过了。 就是常量的都不缺了哈。 常量的不缺。 就是、缺一些微量的哈。 哎，缺的都是微量的。 哦。 就是得病那些东西都缺了，不得病那些东西都多了， 甚至过了哈。 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说调啊，不仅要补，就像你之前说到这个排毒，有些过多的还要排，是不是？ 你那毒素在里边，要不排出去，它在里头腐烂呢、变质啊，把你整个都给你变了。说你一看那脸呢，紫黑色儿，那婴儿怎么不那个色儿呢？ 就是。 那你这能好吗？那不得脑血栓吗？不得脑出血吗？不得脑梗塞吗？不得心肌梗塞吗？不得心脏病吗？不得高血压、高血脂吗？你这个不解决，搞药治，老说准字号药是治病的，那能治了吗？ 就是这个有益菌呢，真是个宝哈，能补还能排， 分解， 双向， 哎，分解， 多向的 补充。凭啥说这个有生命的，能相互转化？你造个药能转化吗？ 就是啊，什么药能有这么多的 药？只能是控制 这些功能啊， 啊，控制、抑制、缓解，它没有转化的作用。 对， 转化只有生命的两个生命体才能转化。 对， 那么这么说，那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了，那就婴儿、孩子怀孕之前，我们得补。 对， 怀孕之后也得补，出生之后更得补。那因为出生了，在母体里头先天就不足，就缺，完了出生以后还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所以现在小孩为啥都戴个小眼镜？这个戴这个小眼镜也是两个方面形成的。眼睛一生下来从小几岁啊就得戴小眼镜， 就是呢， 什么原因？还是两个不足，是吧？一个内不足，一个外不足 啊。那如果这个我们提前补充这个，那是不是就能减少或者避免这一块哈？ 对呀，他提前补充吧，他结婚以后第一个就是不缺物质，就能生育，不缺物质，孩子在胎里头就正常发育，就没有遗传突变，孩子在胎里头不变。完了生下来之后，因为他只要吃化肥种的个，你就还得给他补点儿，你把这个再一补，孩子就聪明了，就健康了，就有智慧了。那这个怎么知道的呢？你看，因为我们救助一个小孩，就咱吉林市的，这小孩得了一型糖尿病，姓叶，咱别说人孩子名了，救助之前呢，他的学习成绩就总在班级的后边，学习成绩不好，他不好那肯定有原因了，第一个他肯定身体缺物质，缺物质还会聪明吗？ 就是 怎么那么聪明，就啥都不缺就聪明， 这大脑也需要濡养啊， 他缺营养，那细胞缺东西， 就是脑， 他怎么能聪明呢？记忆力怎么能好呢？就说你看我来讲这些东西， 就是 这一般来说就这个年龄，是不是细胞老化了？ 这20多年前的事儿哈， 减少了，是不是？ 记得非常清晰。 哎，这个人那记忆力那就减退，记不住了。 对呀、 是吧？你还讲啥了？ 常理说你这个年龄动脉硬化就开始了哈。 对呀、 衰老了。 我不光能记住这些东西，我还能把它这些东西给它分析出来。 就是 啊，那就说明呢，这我的细胞没有老化，记忆力没有减退。为什么？就是我懂。我明白，我把这些物质我天天补， 不断的补充， 不断的补充，补充它不缺了，我就聪明了。我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呀、那么这个得糖尿病的小孩，就是他在那个父母的胎里的，在他母亲的娘胎里的时候，他父母身体就缺物质，他就已经开始缺了，所以他出生以后，他接着再吃化肥种的粮食蔬菜。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店建店3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30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3周年两店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店010-5618-1343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催化剂不够了。代谢开始紊乱， 先天的 内分泌 精微之气不足哈， 哎，内分泌紊乱，他得了叫一型糖尿病，所以现在医学说一型糖尿病由遗传引起的，这就对了，这就叫遗传引起的。说那遗传解决不了，那就不对了，因为解决不了是因为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为什么遗传你不知道？那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把这东西给他补上， 对， 这孩子 提前预防哈， 不是提前预防，就是我们救助他的时候吧。他已经得糖尿病了，那要没得前就先吃上来就不得了， 就是 那怎么知道说你那个东西吃上就不得糖尿病？凭啥呀？咱啥时候都得证明已经得了，吃了能改善，能好转， 对， 能防止并发症，治胃病就是以病防变嘛， 对， 所以这个小孩我们救助以后那就证明了防变了，好转了。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营养内分泌代谢紊乱 导致他学习他自然不好，他细胞里缺物质，他成绩不可能好，他不可能聪明。 对， 再一个呢，他心情不好。人家一般的一个班级的孩子，人家没有病，没糖尿病，一说他糖尿病，全班都知道他糖尿病，他自己在班级上啊，他感觉就不好。 这个病 心情不好， 他精力不足啊，不充沛呀、啊。 他肯定不充沛呀、啊。 嗯。 那么他的学习自然就不好。 对呀、啊。 可是我们救助之后吧，这个孩子吧，不光身体在不断的改善，不断的好转，那他爷爷每次吧到我们这来求产品的时候，都不是孩子来，都是爷爷奶奶来。 哦。 有一次他给我拿大锦旗来，给我捐了一个大锦旗。那次吧，我才听他告诉我，孩子不光身体好，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前十名的。 哎呦，哎，这孩子如果没这个病啊，会更好啊哈。 嗯，他没有这个病，要不补充这些东西，他身体缺，没有这个病他也不行。 哦， 但把他一补上来， 嗯， 这个孩子成绩一下就上来了。 哦、 在全校排前十名。 我就说孩子吃这个，不仅说这个身体强壮，还这个有益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细胞营养细胞， 这个思维哈， 思维、 思想， 思维是高细胞思维、 就是有助于提升他的学习呀、 对吧？ 啊、 大脑神经，神经细胞，神经细胞缺物质， 哦， 你说能想出啥来？ 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即将考试的这个学生，提前服用它是不是也会？ 那当然。你提前半年你吃啊， 是否会增强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判断能力、 记忆能力？那学习他成绩， 还有就是你之前说的应激啊， 应激反应， 有些孩子 一到考试就紧张， 就不能正常发挥了， 对、 自如的发挥了， 对啊。 那么他是否也有这些作用啊？ 你把他一吃，那小鸡儿，你说我打那个疫苗， 嗯， 那打完了一个礼拜不吃食，吓的， 就是啊、 那就叫应激反应。 嗯， 那小孩一考试就紧张，就害怕，他一害怕吧，神经就错乱。他考不好成绩，他成绩能上去吗？说一考试他就害怕，就紧张。那有益菌，这个单细胞能调他那个阴，那个身体 滋养这个脑神经、 神经细胞，他俩相互转化调节，他就不紧张了。然后呢，再高营气，高微量营养，再补充，把细胞里缺那些部分，缺那些物质，再给他补上，补上了这细胞就正常了，思维就敏捷了，就有智慧了， 注意力集中哈， 学习他自然就好了，记忆力他就好。所以呢，他爷爷说，原来在班上老是倒数后边那几个，这下在全校排前十名，你看那得多厉害呀！ 哎呦， 哪是光糖尿病改善了？ 那现在这个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哈，我们这个家长能有的想不到这茬，就是盲目的这个学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对，就给他调节平衡 了。学习不好的孩子哈， 对啊，他一调节平衡，学习成绩就上来了。 这孩子越来越聪明了哈， 哎，还聪明了， 这是一举多得呀。 我们在辽宁也救助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中学哈，没毕业，也是一型糖尿病。这孩叫卢奇，好像我记得哈，就山东那个盲人 哦， 给咱们说捐2万块钱， 后来就把这个老人送到敬老院了。 就那次吧，就有咱们辽宁辽阳，还是我有点记不太准了。就这个孩子 太多了哈， 已经糖尿病了，就不能上学了嘛，不能上学了。那我们后来救助吧，然后完了又上学了。上学了呢，他是个县级城市，录取线吧是300分，他考了380分，考上重点高中。你看都失学那么长时间了。考上重点高中，这就说明把这两种，这个一个内一个外的两种物质一补上， 提高孩子智力了， 就提高智力了。所以我就讲啊，小孩的病越来越多，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今天我来讲治胃病，不光是大人看病难看病，对孩子的意义更重要了。咱们怎么能让孩子不得病？ 就是啊，有个好身体，有个好智商。 对呀、不得急性病。永远不得慢性病，就说我们这个治胃病对这个孩子的意义，那小孩得病有多多呀？ 就是， 哎， 就是影响孩子一生的这个大事啊。 对呀、得不起病啊。说我的理论呢，就8个字，有些人老记不住。我说8个字能记住不？内因 综合 调节 平衡， 记住这8个字。 8个字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呢。 这8个字它有它的道理。 就是， 你不能胡乱编 这个8个字就是道啊。 对，这8个字。就是讲道， 那古人可以称之为真言呐，8字真言， 也可以叫这么说哈，因为他把这些个未解之谜都揭开了。 对， 你说那不就真言吗？那不就是道吗？ 揭破了哈， 揭破了吗？ 嗯， 这不就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吗？ 就是。 那么呢，通过 我讲补之后调，内分泌，代谢，这就解决了。 这有补有调，一张一弛啊， 一张一弛。所以我讲什么叫第六大功能，调理功能，调理什么？就调理刚才讲过的一样一样的，每一个环节你都得来调，从里到外，都调平衡了，这个小宇宙它就自然平衡了。 对呀、啊，这个小小的失衡就会引发大问题哈。 那就说那个0.01%的那个问题， 就是 能影响我们整个小宇宙 99%哈。就像这个国家这个航天工程上，一个小小的螺丝，就导致整个这个计划工程。 这个航天工程，你就计算那个数据的小数点后边的多少位数，你算错一个，你都得失败。 就是。 你别说小数点之前的那些， 就一点也疏忽不得呀， 是吧？小数点之后你差一点发射都导致失败， 就是。 那我们这个小宇宙 一样哈， 这个0.01那个东西出问题，它也得出问题，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呢，通过我们把整个这个阴阳调节平衡了，代谢调节平衡了，内分泌调节平衡了，整体机能调节平衡了，还用治吗？就不治，自愈了，自然康复了。说身上有几十种病都不需要治，全自然康复，同时康复，同时改善、缓解、减轻。 不用像以前，又吃这个药又吃那个药哈，避开啊，中药西药一起吃。有些老年人呢，那出门都带着好多好多的药啊。 就说这个调理的作用，和治，它俩就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效果， 对， 就是说你有不平衡的地方，那要用调的办法，来解决。调呢，得先通过补，你不补你调啥呀？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很多很多的病，都是因为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内分泌代谢紊乱不是病因，是结果，导致它紊乱的这些病因。刚才我一一的把他们就都点出来了，那么把这些个因解决了，内分泌代谢自然就平衡了，它这一平衡，很多症状它自己就消失了，改善了，缓解了， 不药而愈了， 不药而愈了。而且呢，它是双向调节，不是说啊血糖高一调血糖就下来了，还不是，血糖低的还调上去了。 哦，所以这个高的人不用担心没头没脑的降， 对，调 降过了。 啥叫调？就是让它平衡。调，你治就不是了。 哦，对， 治，你说高的能治低， 就是啊， 低的能治高。 你比如说这个胰岛素过量了，反倒可以导致这个血糖过低了啊。 对， 这就是治。 你治，你用那个胰岛素，你能把低血糖能治高吗？ 那不能， 它不能。 对， 你要拿降糖药，你把低血压能治高吗？不能，但是用这个调的办法，它就是高了就变低，低了变高，调节平衡吗？ 无论你是胖， 胖了变瘦，瘦了变胖， 哦， 它就有这么个作用。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只能用事实说话。就是我这么说，现在高血压有多少人呢？你说谁能信呢？ 哎呀，这个高血压这个危害还非常严重的啊，这会伤及心脑肾，引发这个心梗啊、脑血栓了、脑出血之类的啊。 是啊，那心脏病都是血压高引起啊。血压为什么高？你说高，高不是病因，它为什么高？ 对， 那之前我讲那个，血液里头有毒素，有害物质多，往血管上挂，血管堵塞，就像小河似的，老往里堵堵堵，把那小河道淤住了，就是流水那地方吧，越来越窄，那就憋。憋就产生压力， 对， 堵死了，那就过不去了，那就爆了。 对对对，尤其我们这个老年人哈，生理性的原因哈，自然老化，那管道还不好了哈， 对， 还没有年轻人那个那么好的弹性和韧性了。 所以我之前我讲，通过五分解，四正五分分解，是吧？然后呢，再加补充、调理、调节，你看血压下来， 就是多项的哈， 这不是治病， 多管齐下， 是不是？这就叫治胃病，胃病先防，以病防变。 对呀、啊， 它下来了还能变吗？ 就是的， 还能恶化吗？ 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这个脑血管病和这个心血管病了哈。 对呀、啊，高血压的人，不信的都没关系，你就试试。那么呢，它不光是高血压，低血压的，低血压上来了， 这就是说现在医学所说的双向， 任何药都做不到双向调节、 哦、 能做到双向调节的只有调节平衡、嗯、 对， 它只能叫双向调节， 也包括血脂哈， 它不能叫双向治。 对， 你看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经常碰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也好啊，咱们那个客户也好哈、啊，原来的低压50， 嗯， 高压70， 嗯， 这个人很多的。 哎呀，这个低血压也不好调，也不好治， 不好调， 和高血压一样， 和高血压是一样的。 对， 也得终生吃药。 对对对， 终生吃升压药。 嗯， 高血压呢吃终生吃降压药。 嗯。 他这个是通过双向调节啊、 嗯、 就是这个从内调从外补、 哦、 这两项调也能达到80-120、 嗯、 但是这个值吧它不是绝对的80-120， 只要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了。 哎，可能呢、啊、达到了115， 嗯， 110， 75哈， 嗯，这个低压呢从50到60、 嗯、 到70、 嗯、 到75、 嗯、 你看它、 嗯、 都往上升。 对， 这个吧一开始啊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哎呀，他说你这个，这怎么那个高压下来，低压怎么还上来呢？ 哦， 他说这不太神奇了吗？ 嗯嗯嗯。 实际呢，非常简单， 嗯、 就这种窗子一捅开， 对， 就全一目了然， 对， 就全明白了。 嗯， 你把它补齐了， 它自然就平衡 了，它自然就平衡了， 平衡了什么低的高的，全部都恢复了。 对呀、啊， 嗯， 包括之前我说的，胖的能变瘦， 嗯， 瘦的能变胖， 嗯， 那个高血脂， 嗯， 哎，血脂。也能分解掉， 嗯， 脂肪肝， 嗯， 是吧？脂肪肝跟高血脂不有一定关系吗？ 对， 没有高血脂哪有脂肪肝？ 对， 同时这个都能调节平衡， 嗯， 那这样就是我就这么说哈、啊 嗯， 这么通过这个双向调节之后， 嗯， 不管是高的、低的、 嗯、 胖的、 嗯、 瘦的， 嗯， 那瘦人还能变胖， 嗯， 为啥？这些个内分泌代谢一调节平衡， 嗯， 它就开始长肉了， 嗯。 它就吸收了，你内分泌代谢紊乱，你还能吸收吗？ 它这个各个机能都恢复正常了哈。 它机能一恢复正常吧、 嗯， 人就恢复到原来那个面貌。 哦， 正常的，一般的人，男的156，女的123， 就是它全面调节哈，不只是说调节一方面啊， 单调一方面， 嗯， 引起机能不平衡。 对， 针对一样是药，你只能用药。 对， 一种药治一种病。 对。 它不是调整体机能平衡， 哦， 保健品多数是营养， 所以说这个调啊更针对于这个整体哈、啊、最整体而言的哈、啊、 调就是调整体，调局部吧没用， 可以说一调百通啊哈， 对、 哎、 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啊 哎、你把这阴阳平衡一通了、 嗯、 其他就都通了， 这个特别适合这个一体多病的人啊，不用吃那么多药了， 你吃多少药吧、 嗯、 它也解决不了平衡， 就是、 啊、你平衡不解决吧，你说能好， 嗯， 你说那谁信呢？ 嗯，这尤其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哈、 啊。他不光三高了， 嗯、 就几乎就是所有的问题， 嗯， 最终全是平衡的问题。 对， 任何问题都是平衡的问题， 对， 整个宇宙都是平衡的问题。之前说了，那个地球你偏一点都不行。 对， 你像火星偏一点，整个人热死了。 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则哈。 哎，这个规律， 嗯， 平衡是不能打破的。 嗯，自然法则。 哎，法则， 嗯。 就是不懂，说不明白，不明白道理，说能给你解决明白， 嗯， 那谁信呢？ 嗯， 就把这道理吧，就分析到，就没有一样就说不透的，就说你就整不了，他、 嗯、 怎么可能？ 对， 他就这么简单， 就是直中要害了哈，就像点穴一样，直中穴位了，所以他立即就产生这个作用了， 就把这个谜揭开了， 嗯， 我们看清楚了， 嗯， 一目了然了， 嗯， 用对应的有的放矢， 嗯， 就直接针对。那不就渴吗？ 非常明确， 你就别想这个招那招了，你想啥招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就把水给他，把主要矛盾一解决立刻就见影，你说别的都没用，你就把水一喝上主要矛盾解决就不渴了，你把饭一吃上就不饿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你用别的，你吃大李子你吃黄瓜只是缓解改善，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道理也非常简单哈。 对，这个刘老板呢， 嗯， 这不是开车接我们吗？ 嗯， 还有我找那朋友，哎、我们就一同往南六环走。 嗯， 这个司机啊，他这个路线不是那么太熟，他就到南六环，应该搁那出口该出去的时候，他就没看着那个出口，他就没注意， 嗯， 就一下过去了。这一过，在六环上说再下来，那不是就马上就下来？ 就是 他这一跑啊，就跑出老远了， 得找出口， 有出口，完了再跑回来。结果呢，就是这一转回来，搁那出口出来， 嗯， 就快到他那个360亩地那块的时候，他说每天就是这一上午啊，得喝2-3碗湖水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值此朝阳店建店3周年之际，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定于8月5日上午8点30分在海淀区康福瑞酒店举办3周年两店同庆盛大活动。届时在广播中给大家讲座的老师会亲临活动现场与广大听友见面，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因场地有限，请大家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朝阳店0105618-1343 5618-1343。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1号院旭辉奥都小区7号楼17门底商天三旗。丰台店0105623-7135 5623-7135。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天三旗。以上是广告时间。 哦，渴， 渴， 嗯， 喝完就渴，喝完就渴， 嗯， 哎呦，他说我这一上午也没喝呀， 哦， 跑一上午路吗？ 嗯， 他说怎么没渴呢？那这往天那都口干的都不得了了， 嗯， 都喝很多水了，这一上午怎么没渴呢？他说现在呢开始渴了， 嗯， 还忘带水了， 哦， 他说你们谁带水？ 哦， 给我喝一口， 就中午的时候啊， 这11点多了吗？ 11点多了啊，嗯， 结果呢谁没带水？这个糖尿病啊，典型的。内分泌紊乱， 嗯， 它不分泌口水，它肯定就渴。你咋喝水，它细胞不吸收， 嗯， 不吸收它就不分泌， 对， 它就自然渴。这个一般来说呀，说糖尿病是代谢紊乱综合症， 嗯， 典型的3多1少， 对，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 嗯， 这个喝的多，在他身上不多了，这回 不多了啊， 这一上午没喝， 嗯， 你说是不是？把这个内分泌调节平衡了， 嗯， 但是 纠正过来了， 他没有完全纠正过来， 嗯，这毕竟时间短呐， 短，他只是就说，咱们以前不知道渴应该喝水，好比不知道水是解渴的， 嗯， 哎，就吃点什么都不行， 嗯， 就身体的水啊老没补足，哎，喝点水呢这个见效就快，但是他没有把这个70%这水全补足，他只是局部不渴了， 嗯。 那么呢，这块呢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一个过程 啊，一个过程。 嗯， 但这件事儿呢，就说为什么我说能调节平衡，问题就在这儿了。因为我们这个细胞不分泌，就说口腔唾液不分泌，这分泌系统紊乱吗？那是因为你细胞阴紊乱了。 哦， 你整体机能这个阴整体机能紊乱了。 嗯， 调这个阴只能用这个阳调。他俩呢是两个活的有生命的细胞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相互依赖，你看 这叫自我修复哈。 对， 嗯， 那么这个有益菌它浮到体内，这个菌口腔毕竟还是有些湿度， 对， 它遇到湿度就活了，活了它直接跟这个阴跟这体细胞它俩直接就转换了，就调节了。那就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说糖尿病说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内分泌代谢紊乱是什么引起的，就会要把这个根儿找到。那么这个根儿现在用实践已经证明， 嗯， 一个内因一个外因， 嗯， 是因为这两个内环境外环境两个环境导致了这个因失衡， 对呀， 紊乱， 嗯， 那么把这个有益菌直接补回来，用内阴调，用内环境调， 嗯， 对呀， 是吧？ 你不渴，为什么喝上水就有效呢？ 反证出来了啊！ 就说这渴， 嗯， 就不知道是水的时候，你用什么它都不行， 就是。 但是你一发现水的时候用上，这回就证明，他俩是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就是厨房那油渍， 嗯，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嗯， 就用开水也不行，用凉水也不行，用井水也不行，用河水也不行。用雨水也不行，这厨房的油渍啊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可是把那洗涤剂一用上立竿见影，这叫符合正常道理了。 这个符合事物的规律， 符合规律的， 对，按规律办事比较、 哎、对。当你不知道用洗洁精这个有效的时候，过去脏了，脏了就是用水， 对， 这个厂里脏了用水，但是这个脏要是灰尘脏用水那就对了， 嗯， 但是油这个脏不是灰尘，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你也不明白，你依然还当脏了就用水， 对， 这个常规的思维， 嗯， 有的时候呢它不符合这个客观规律，你得知道它这个规律是个什么规律，它不是普通的灰尘的规律， 嗯， 所以你用普通的那个规律它就解决不了， 对，不是真正的规律哈， 就是这个每种事物啊， 嗯， 它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对， 有它的普遍性， 对， 那么这个口渴呢，那我们就以为就说是代谢紊乱引起的， 嗯， 这个倒是对的，那代谢紊乱是什么引起的，这回就回到根上来了， 根源哈， 回到根上来了、 嗯、 根源上了，但是你说自己好那都叫老王婆卖瓜， 对， 这个你得经得起试， 这个糖尿病也分这个轻重缓急哈，也不一样， 不一样、 哎、 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都有普遍性 特性哈， 哎，因为它这个规律就是这种规律、 哦、 渴就是用水，说喝了水还渴的这几乎是吧少了， 除非你硬件出大问题了， 对，这是少了， 哦，这叫对症、 嗯、就对症，就是它符合自然规律的这个对症、 哎、可以称之为自然疗法哈， 对，也叫自然疗法， 也叫自然疗法、哎、 就回归自然， 回归， 回归自然健康， 对， 健康要回归自然，如果说不回归自然，靠我们的想象去来解决、 嗯、 可能它不符合自然规律、 嗯、 不管你想的多好，你称为多科学， 嗯， 它只要不符合规律，就这个三多一少，多少年你也解决不了， 真是哈， 你就是再过多少年，你只要不按规律去办，你用什么科学的办法恐怕都很难解决，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时候它自然就解决了， 对啊，它这个符合规律以后有些病能够自然产生，也能自然康复哈，自愈哈， 哎 哎， 就这么的呢，这个刘老板中午啊， 嗯， 就整个他那片地呀、啊 哦、 他还盖了不少房子， 哎呦， 就是在那里边就全都看完了， 这是亿万富翁啊， 那可不只是亿万呢、 哦、 就一看呢，这么大面积哈、啊、里头还栽了那么多树，那些规划都非常好、 嗯、 这个看完了往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十二点多了， 哦， 你看到那就十一点多了嘛、 嗯、该吃午饭了哈， 啊、 嗯、 就十二点多了该吃午饭了， 嗯， 然后吧我给他找这个人帮他卖地嘛， 哦， 他在车上他说我今天过生日， 哎呦， 他一说过生日，刘老板就马上就站起来，脑袋都快， 就得表示表示哈， 都反应快，你说你在那装傻装没听着那能行吗、哦、谁帮你卖地呀， 真过生日啊， 对，他是真过生日， 哦， 哎呀，他说我今天过生日啊、 嗯、 然后这个那天要不是我请吧，人家家里都安排完了， 哦， 就说那以前人这样人物是吧， 对， 那哪能说就 不差事儿， 哎，那人家那个、给他想的事儿，给他想的过生日的那多着呢， 就是， 但是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吧、 嗯、 他说他那个事儿就撂了、 嗯、 他都没提、 哦、 就来了，完了他在车上他就说， 嗯， 他说我今天过生日， 哦， 就这么的，这个刘老板说咱们今天我请客啊， 嗯， 我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饭店，这个给你过这个生日， 嗯， 结果就找了饭店啊，找一个他不满意， 哦， 哎， 这水准太高啊， 就刘老板不满意、 嗯、 找一个不满意， 嗯， 那不满意就再找呗，就是因为他搁那个南六环往回来嘛， 就是在北京城的这个 他不让在那个北京市内哈、 啊哦、 他哪个他都知道、 哦、 这一路就是凡是碰到认为高档的饭店哈、 嗯、 他都认为不行，后来呢还是按他就以往他去那饭店、 哦、 就这么的，等转到他要找的那个饭店的时候、 嗯、 把菜点完了他又惊讶了、嗯、他说哎呀，他说每天呢还两点，那要十一点多要是不吃饭呢， 就是 就全身像塞了糠似的， 低血糖的这个症状可能就出来了， 就发抖啊， 就是啊，嗯， 他说这不两点了吗，我怎么还没饿、 嗯、 我说我们好人可饿了， 就是 说咱正常人饿了、 嗯、 他说他没饿， 就是 这就是三多一少， 嗯，这可不是偶然， 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啊、 嗯、这是什么道理哈、啊， 就是一样的糖尿病， 嗯， 有人轻有人重， 对， 轻的不敏感， 哦， 重的敏感， 哦， 就好比说 嗯 饿还不怎么太饿，你吃点饭没啥感觉， 哦，对， 饿急眼的、 嗯、 饿透的、嗯、那吃点饭那感觉老好了， 对对， 渴不怎么渴， 哎，喝点也行，不喝也中。哎，喝上吧，没啥大感觉，就是渴的那要命啊，快要渴死的人，你给他阴一点儿，那可不得了。 对，就你不疼的人，你吃这个镇痛片、止痛片，你感觉不出效果来哈。 哎，对，啊。就说就好像人不饿，不饿你吃了有啥反应？ 就是 他没反应， 甚至都没有食欲。 你不渴，你喝水有啥反应？嗯，没有什么反应。 对， 你觉得这玩意有多好？嗯， 不觉得解渴哈？ 那、你那渴透了，你看这回就知道， 它叫解渴。 这玩意太好了。 对，哦，这样， 它是这么个道理， 这么个原理啊。 用常规的思维，没有办法想， 就是 你想不了。所以这个道不是用常规思维就全能想明白的。常规思维能研究术，能把这个什么方法。什么技术能研究出来？ 对， 但是用常规的思维去理解道， 对， 这个很难。 其实这个术是源于道的哈。 对，道出问题了，这个你研究术没用。 道为本，这术为标哈。 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本上， 对， 解决了。 对， 所以那天吃完饭呢，就是这个刘老板呢， 给他卖出这个360多亩地还高兴还开心呢。 那个地他卖360，他卖3600对他也没有意义了。 对呀、 将来有一天命没了，你3600，你36000有啥意义？ 就是， 那都是零，这个一没了，那剩下全零了。 就是、 但是这一次，他就发现，哎，就像你说的，那可比卖地高兴多坏了。 这个乏力也是这个糖尿病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啊。 是啊， 特别常见。 对啊， 可能有些三多一少，那这个有些人现在不太明显，但是这个乏力几乎都不同程度都有。 你说这个乏力是什么原因？ 你要说深弯细究，可能还难以表述 啊。 体脂下降吗？ 非常非常的简单。 嗯， 但是你要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大道至简，就这个简单的事不明白，就变成非常非常复杂了。你要一明白，它根本一点不复杂。什么原因？因为体内的催化剂不够，不够，它就不化学反应， 就像发动机似的， 不点火， 无力， 没有能量， 没有能量， 它不吸收， 哦， 既不吸收水分，也不吸收营养， 缺少这个 细胞里头缺营养， 哦， 就是说它怎么能吸收啊？它得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 哦， 它没变成氨基酸， 哦， 细胞里就没有营养， 这人缺乏这个能量了， 缺能量，它当然没劲儿了， 哦， 那火花塞不点火，那汽油不着。他哪有能量呢？ 这个精力和体力是需要能量来支撑的啊。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不是 后台呀？哈， 它就是这么简单。 对，你看我们经常形容说，为什么这个疾病导致乏力？那可能很多人说这个体脂，这疾病影响体脂了，体脂虚弱了，自然就乏力了。 对， 但是这个深挖细究哈， 你要不明白吧，那就原因多了， 对， 那就复杂了， 就是 不明确了。但是其实把这个你一揭开，都在这个催化剂。都在这儿呢， 显而易见了。 哎，就是内因、内环境、外环境这俩环境一解决，它就整个机能就生理功能就平衡了，代谢就反应了，火花塞就点火了，催化剂就数量够了，就卤水数量一够就成豆腐了， 这个车就动力十足的， 动力就十足了， 就跑了哈， 就这么简单， 奔驰了啊。 所以两种物质一合上，加上微量营养，加上那营气，它俩合在一起。哎， 真有道理， 火花塞就点火。 汽车呀、你一说火花塞，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的这个生动哈。这汽车如果火花塞出问题了，打火费劲了哈，这个就耗油了，有的时候这车动力就下降了。 那个它不连续点火， 就是、 也不行，是点一下两下也不行， 或者它老化了也不行、 也不行。 哎， 它点一下，它就那汽车哈，你就声音，你要连续点声音就正常。 对， 它要间断的点，那汽车声音就不正常。 对。对，你看那么个小东西哈，至关重要。 它要不点呢，那就坐地就灭火。 就是， 那就灭火 啊、所以你把这个煤的反应形容成火花塞啊， 煤 真是啊，非常形象。 微量营养，就说叫营气，就这些微量的物质，这个催化剂的作用，这个0.01%，决定了这99.9%，就这么简单，把它一补上，这99.9%。就起作用了， 这叫以小博大呀！ 哎，以小博大，缺这0.01，这99%就有故障，就不正常。 真是哈， 它这个东西吧，就这么简单。低血糖比高血糖还危险， 就是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还危险。 嗯， 原来它是怎么的呢？你看那么大一摊事业，大连有房地产，北京有房地产，长春有房地产，可是一生病 就是 动不了，一动就浑身难受。这回一有劲儿就来劲儿了， 对呀、 干啥都愿意干了。 所以说之前你讲过，很多人哈。懒，啥也不爱干，是吧？惰性， 或者说消极，其实有些是跟疾病有关的，和身体有关， 和身体健康， 心有余力不足。 对，那个小孩 精力谁不想做好？ 我说那小孩 赚点钱哈， 是不是？你说你在那坐一会儿， 嗯， 别看他跑， 就是 你一会儿你不注意，他又跑了。 小孩子就这样了哈，你看，除非是有病了哈。 对呀、啊，不管年轻年老， 嗯， 只要没毛病，谁都愿意动。 对。 啥叫活动？ 对， 动就能活，活就得动。你看，这就叫活动。 嗯、 你要不动，那不就死了吗？ 对，就像人说是什么叫生活是吧？你想生存就得干活。 那古人的话吧，他不是瞎编的， 嗯， 都有哲理。 对， 说话都得有哲理。那咱疾病就离开哲理就行，能行吗？ 这是套路哈。 这个规律， 嗯， 你啥都没解决了，或者是呢，都是治标，那没用啊。 就是， 你得从根本上解决。 嗯， 你要说。啥都没有效，那不对。啥都有效，就是我好比渴，吃个大李子，这管事儿，连望梅都止渴。你吃个黄瓜管事儿，都有效，都能缓解。但是，能不能都从根本上解决？ 对， 要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必须解决主要矛盾，那就不是解决次要矛盾了，就必须喝水，那是解决主要矛盾了。 嗯， 哎，所以呢。这个道理啊它都是相通的，这就叫一通百通。 对， 哎， 你是说从真正意义上哈防病控制疾病哈， 对，就是你符合自然法则，符合自然规律的， 对， 这个呢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符合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它也有效， 对， 但是呢只能缓解控制， 嗯， 改善， 对， 这就不能彻底， 就常规之术了哈。 对 啊，你做的就是说打破常规哈、 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常规它要不符合这个理，不符合这个法则，这个常规吧是不对的， 就是平常了， 就平常了，就说什么叫有道理，这个平常的事儿有时候不一定有道理，符合法则的叫有道理， 或者说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完全的道理哈。 对 啊、 一定的道理， 对， 从解决内因解决外因，解决内环境，解决外环境，用这种调的办法，慢慢的整体机能就平衡了， 这个作用就逐一显现出来了。 对，如果你要用治的办法，就是哪种症状都用治的办法，这个就不一定能平衡。如果它不平衡，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只能缓解，甚至有的呢，说摁一葫芦起了瓢， 对， 越治越不平衡，越不平衡病才越多。那糖尿病开始的时候没有并发症， 嗯， 只是血糖高，治来治去，哎，发现眼睛不行的，哎，发现呢皮肤神经系统末梢神经不行的， 嗯， 开始溃烂，那么呢皮肤开始瘙痒，这个呢脚开始疼痛，肾开始衰竭， 嗯， 就治来治去吧，这整个这个并发症 越治越麻烦了， 越治这个越多， 嗯， 越多的原因就是越来越不平衡， 嗯， 你看那个易经， 嗯， 就治来治去吧。这整个这个并发症 越治越麻烦了， 越治这个越多， 嗯， 越多的原因就是越来越不平衡， 嗯， 你看那个易经， 嗯， 易经讲的阴阳八卦， 嗯， 你看那个阴阳鱼， 就是 那个阴阳鱼那多圆呢哈， 嗯， 它一点骨包的地方都没有，哪块骨一点包那就出问题，就不平衡， 对， 所以那个阴阳鱼你看这个圆儿， 就是 整个宇宙它都像这个阴阳鱼似的， 嗯， 都像这个圆似的， 嗯， 都非常平衡， 嗯， 圆都不能鼓包，鼓一点包都有问题。 对， 我们人体这个阴阳鱼这个小宇宙也必须这么圆， 嗯， 流圆流圆的，不能鼓一点包， 嗯， 鼓一点包就要出偏， 这就是规则， 就是离开规则了， 嗯， 就该出问题了。那我们呢出了问题怎么样的恢复， 嗯， 还得按这个原则，以这个原则为目标，那么我们去想办法。如果违背这个原则，越治越鼓包，到处都是包，它就不圆了。 对， 所以它就问题就大了， 就偏了， 就偏了。 嗯， 这个呢，它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的办法， 嗯， 啊，根本的办法。因为糖尿病吧，是并发症都和神经病变有关， 就是神经病变啊， 对， 足神经病变， 嗯，什么肾神经、 嗯、 心脏， 嗯， 整个全身的神经， 嗯， 包括口渴， 嗯， 和神经也是有关系的，饥饿 感应失调了， 全都是和神经有关系的， 就是， 所以他这神经一病变， 嗯， 整个系统就全病变了， 就是啊， 所以在他身上没有正常的这个功能的，嗯， 人体的这个传导系统啊， 你看多可怕，化学那个就是刺激， 对， 它刺激的结果吧，刺激时间长了， 嗯， 它就疲劳了， 就是 再刺激就不起作用 了，透支了， 哎，透支， 对， 它就不起作用了。 就是， 他说，那你说这个呢？他往里补，一补上呢，不缺这个东西了，你就不缺火花塞，它当然就点火了。卤水数量够了，做豆腐它当然就成脑的。 原理不一样啊。 那你这卤水你不够。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1343，5618-1343。二店地址：丰台区卢沟桥路与丰体南路交汇处物美超市东北侧，电话010-5623-7135，5623-7135，5623-7135。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